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太上感应篇》97节后面两句：施予后悔，假借不还。呢句以下是不仁恕之恶，注解里面我们先读一读。注得都非常好，施予而后悔者，究其初，毕竟非真心傲善，不过一时高兴，求名幸福矣，法缘处已错，乌得不后悔。若真心施予，人我皆空者，决不自此。是以为善者，不可不自便于一念之萌也。后面他还举了一些公案因缘，我们在注里面要细心审查，布施后悔这种现象很普遍，甚至在我们自己本身都有，确确实实好像书里面所讲的那种布施不是真心，没有诚意，不是欢喜布施，而是出于勉强。多数碍于面子，或者人哋劝请，一时不得不出手，事后就后悔了。他有没有果报呢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凡是布施绝对有果报，就算勉强施了之后亦后悔，还是有果报。如果施财你还是得财富，你看我们世间那些发财的人，有些人财源来得很爽快，没有费心他就赚很多钱，所谓不用操心。有些人赚钱赚得非常辛苦，他还是赚得到。那是什么原因？佛在经上跟我们说，他布施的时候布施得很爽快，很欢喜，他将来得财富亦得得很爽快亦欢喜，不用浪费力。如果布施的时候人家劝请，他很勉强地施出，施完之后又很后悔，那他得财富的时候就得得很辛苦，很艰难，很难了，他还是得到。由此可知，布施福绝不同捐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 佛同我哋讲嘅系真话。六道众生念念所希求嘅，不外乎财富、聪明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总不外乎呢三样。呢三样是基本的欲望，一切众生都有。能不能满愿？谚语常讲，不如意事常八九。由此可知，十个人之中，八九个不会满愿。真正讲起来，十分之一能满愿，咁就好多了。而实际上，唔止常八九，恐怕是常八九十。一百个人之中，一千个人之中，难得有一个称心满意的。咁是咩原因？世间人唔知道，佢唔知道嗰个原因。知道原因，事情就好做啦。唔知道原因，睇到人哋得，自己亦想得。人哋用咩方法经营得到，佢亦用嗰种方法。结果睇到人哋经营成功，佢经营失败。由此可知，一切经营嘅方式、手法，喺佛家里面讲，只系增上缘啫。如果你命里头冇财富，无论用咩方式，无论用咩手段，白费心机，你得唔到。命里头有嘅，无论你用咩方式，无论用咩手段，佢就好容易得到。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又何况果报佢有时节因缘。有人嗰啲福报少年时候就得到，父母是他的增上缘，享福了。到中年时候，到他自己主持家务一败涂地，晚年时候潦倒不堪，那种人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，那就是他的福报少年享完了。冇余福享尽啦，嗰种人好可怜，万境凄凉啊！就系少年享福，唔知培福。有啲人中年发达，如果不明白那些大道理，他还有一些余福，晚年勉强还能维持。如果在发达的时候， 唔懂得收腹，作践自己嘅腹部。所谓吃喝嫖赌，不务正业，咁好快腹部亦就消咗啦。晚年仲系受困苦，嗰种人喺而家社会亦好多。我哋睇到四五十岁嘅时候光景好，六七十岁嘅时候非常凄凉。由此可知，福报自来，几时嘅福报最值得人赞叹嘅？晚年。我哋世间算命睇相嘅人常讲，你行老运，行老运好啊。点解啊？年轻嘅时候受啲苦唔紧要，有体力，能抗得过晚年嘅时候行好运，有年轻人照顾，呢种系真正福报。所以少年人享福唔系真嘅福报，中年人享福亦唔系真正嘅福报，睇佢晚年有冇福报。就系时节因缘，真正懂得呢个道理嘅人，就会将自己嘅福报摆喺晚年享。当年少年时你唔知道，你唔懂事，中年时候懂事啦，自己福报现前唔享受。帮助社会，帮助世间苦难嘅人，自己有福俾佢哋去享，嗰啲福报就留返晚年去啦。聪明人先懂得，有智慧嘅人先懂得呢个道理。晚年有享唔尽嘅福报，所以布施嘅时候绝对唔后悔，布施嘅时候欢欢喜喜咁布施，将来受福嘅时候就一切都顺利，一切冇障碍啦。所以要真心布施，老实讲，我呢一生非常幸运，我过去生中冇修福，修咗啲慧。佛经上讲嘅修慧唔修福，罗汉托空钵。我前半生物质生活非常艰苦，少年冇福报，青年、壮年都冇福报，晚年嗰啲咁多福报唔系前生修嘅，前生确实冇修福，晚年有呢少少福报，系学佛懂得呢个道理之后先修嘅。修咗佢真有效啊！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布施，开始布施的时候亦忍痛，亦不好受，慢慢就养成一种习惯，大概到二十年之后，布施先生欢喜心， 一丝毫勉强都冇啦。唔容易啊，无此劫嚟悭贪嘅习气，好难将佢磨走，将佢磨平。咁亦得力于韩馆长。韩馆长见到有人供养我，佢就问我攞，马上就攞走啦，逼住我唔放下唔得，唔布施唔得。呢个系个好嘅增上缘。如果佢睇到我有钱，佢唔问我要，我钱越积越多，我嘅贪心就增长啦。所以有时你睇到佢系逆增上缘，好事啊，唔系坏事。当时对佢非常唔满意，而家非常感恩，知道佢同我做咗件好事。贪嗔痴慢从呢个地方磨咗啦。布施尤其是唔计较回报，咁福报更大。希求果报，咁福报就变少啦。同你嘅布施，你得福嘅时候相等，施与所得相等。施嘅时候完全冇求果报嘅念头，得果报嘅时候超过你所施嘅太多太多啦。佢系咩道理？有心布施，你嘅果报有范围，就是你嗰个念头是界限，所以福报是有限的。无心无布施嗰个念头，你的心量等虚空遍法界，福德不可思量啊。佛在大乘经，尤其是般若经里面讲得好多，第二句，假借不还，就是我们向人借嘢，借了之后点呢？借了之后不还，那是属于偷盗了。借了之后不还，那是属于偷盗了。得不到人家同意而据为己有，都属于偷盗。偷盗的果报是什么？贫穷。你盗人的财物，将来果报你就缺乏财物。你的物质生活会过得很辛苦。你如果道法得如此果报，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！我哋要懂啊！所以一切作为自己立刻就能想到因果的道理和感应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就在因上做得很圆满，你果报哪有不善的？种善因得善果，世尊 为我哋讲嘅十善业道经。你睇经中所讲嘅，你修善，你得乜嘢果报？你做作唔善，咁果报啱啱相反。我哋以善心待人，人哋以善行回报我哋。我哋以恶语向人，人哋回俾我哋嘅亦系恶语。由此可知，恶意向人实际上系恶意向己，善意待人就真嘅系善意待己，亦就系我哋常讲嘅自他不义啦。喺呢个地方要深深咁悟入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系自己。对人好是真正对自己好，小注里头有几句话，我们应该要记住：凡借人物须加爱护，向人借物非不得已，不须借也，借而用不，随即归还。这几句话是真理的。我们要好好地记在心里，绝对不可以违反。我向人借东西，实在没有办法先借，能不借最好就唔借，实在冇办法先向人借。借嚟嘅确实借嚟嘅物品要爱护，绝对唔好损坏。用完之后快啲归还。但系有呢种品德嘅人唔多。我喺年轻嘅时候同各位讲生活非常困苦，我系一无所有。我喜欢树，所以好微薄嘅嗰啲咁多待遇我真系悭食俭用。喜欢买书，喜欢读书，我啲书唔借俾人。点解唔借？曾经借过几次，还嚟嘅时候面目全非。所以以后我啲书就唔借俾人。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种情形，接受张家大师教诲之后，懂得要修布施，于是人家向我借书，我就借给他了。损坏的回来我自己再修补，尤其是善装书，跟这本书不一样的，善装书是双页的，破损咗之后我自己修复。睇完之后立刻归还。以前同我来往嘅人只有一个人，圣严法师，喺台湾法鼓山。他是我的同界，他有信用，而且他和我借的书保持得相当完好，他有这种品德。 其他法师就靠唔住啦。仲有啲少数嘅借走之后就冇啦。你再问佢，有时佢唔承认，我冇借你嘅。你话咁有咩办法呢？亦冇写借据。仲有啲承认，我搵唔到，唔知摆喺边度。咁就无可奈何啦。呢种都系唔负责任。老实讲，都有因果关系嘅。我哋平时要养成良好嘅德行，我哋肯帮助人，人哋亦肯帮助我。我哋能爱护人哋啲嘢，人哋亦会爱护我哋嘅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嘅。呢啲虽然系平常日常生活中嘅小事，有关系到我哋嘅德行，有关系我哋将来嘅果报，呢啲都系喺度造印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